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27集。旁边安仲等人看见沈西不再散发低压气旋，开始在作死的边缘不断试探。 小西， 您说您要不是第一您就姓夏？ 姓夏就姓夏，夏沈西也行，还挺洋气。幸亏当时电光石火留了一丝余地，说姓夏。 那以后叫您夏哥还是西哥呀？ 还叫沈哥。这次大意一时失手，犯不着搞那么麻烦。夏九家又微微一笑。上课铃响，于中善开始讲解语文试卷。他念了一遍夏九家那得到57分的大作文，旁征博引，风采斐然，听得全班同学都跟不上。沈西觉得皮洞懂得真多，他自己只有55。接着沈西发起呆，经过最初没面子，特别没面子的沉重打击，沈西反应过来一件事情，皮洞第一我第二，不就成当记对了吗？这样三年以后皮洞跟我可以进入同个高校，我俩在未名湖边牵手散步，在学四食堂吃牛肉面，在宿舍楼前撸小野猫，我俩还想到这里沈西重新躁动起来，一起租房，一起上课，一起自习，一起吃饭，一周七天，一天24小时的在一起，这样的可能性让他仿佛触碰到了幸福。沈西一边转笔一边琢磨，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哎，本来打算这周告白的，可是这整整少掉23分啊，还没有一科比他好，这什么样的差距啊？本来就老感觉水晶皮洞太好，我有点配不上，这下更配不上了，怎么办呢？努力读书夺回第一再告白，要不努力读书夺回第一再告白吧。哎，不行，水晶皮洞好强的可怕，骄傲的吓人，如果夺回第一再告白绝对没有好结果。 沈西觉得自己懂得对方的心思，水晶皮洞不会因为别人更强就喜欢就亲近，他不气哭就不错了，现在这样不如对方也许更好，何况水晶皮洞对他也有好感。沈西决定按原计划立即告白。至此考试失利的阴霾散去，什么都没谈恋爱重要。夏九家的第一在 R 中全高一制造出的波澜持续数天才渐渐平息，原因无他 1040.5 这个分数实在恐怖，闻所未闻。正常来讲那个第三的1000来分才是正常榜首的水平，沈西应当已经可以一骑绝尘，夏九家就根本不能按常理看待，换句话讲不符合逻辑。周五中午一个女生前来告白，是10班的柳木子。 军训期间便被盖章高一新生四大校花之一的美女柳木子。她身材高挑，一双腿又细又长，小脸尖下巴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一笑起来特别甜。柳木子在火箭三班，也就是十班，而中二班是实验班，主要收取初中竞赛的明星选手，再继续搞高中竞赛，保送清北，名校率非常惊人。夏九家想高考，追寻真正喜欢的事，放弃了。而六班、八班、十班是三个火箭班，绝大部分同学经过中考进入，六班最好，其次是八班，此外还有六个重点班，剩下全是普通班。夏九家正在写题，前后忽然一脸八卦地跑进教室。 哎，夏九家，有人说十二点半在小花园见面，有个事情要讲。 谁？ 马上就知道了，惊喜。 前后又黑又瘦，看着很机灵，却在班里排51，安仲52，两人是少数非混混的学渣，关系越来越铁。夏九家并不是会放鸽子的人，12点半他准时到小花园，眼睛淡淡的扫着，儿中绿化很好，有一个小花园，结果看到一个漂亮女生。 我叫柳木子。 嗯， 他听说过，因为对方英语有145，单科年级第二，英语老师杨娟上课提过一句，与沈西平分，比第三名高出2分。不过他也注意到柳木子严重偏科，文科很好，尤其是英语，然而理科挺差，老是拖后腿。 夏九家，这个你看看。 柳木子说着将一封信递了出来，信封是粉颜色的，用一颗小心贴纸细细封着。 我， 你看看，请你看看。 好吧，人家用心写的，不看也不好。 于是夏九家接过信，拆开来一行一行的读。情书并不太长，是手写，大约2张 A4 纸，风采很好，不愧出自严重偏科之人笔下。最后写着， 夏九家，我原以为爱情总存在于蓝天白云下，碧水湖亭中，田野山花间，然而其实也可以是一起讨论函数，共同探索牛顿运动定律，或是相对而坐思考金属非金属及化合物。 夏九家看完将信递了回去。 抱歉。 为什么？ 你根本不喜欢我，你只是想学做题。 柳木子非常漂亮，追求者众，他本以为十拿九稳，却没想到夏九家却凭借自己惊人智慧看透他的伎俩，并且将他找男朋友学做题的思路一秒无情戳穿。 我回去了，拜拜。 真是耽误念书时间，夏九家觉得对方这点心机真的是不够看的。晚自习前又来一位。 夏九家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夏九家觉得这位比柳木子真诚一些，不过应该也是想着学做题，认都不认识，了解都不了解，有什么好喜欢，有什么好爱呢？还没等他拒绝，沈西正好晃晃悠悠地回教室，一见这个情景，沈西一秒清醒，立即迈步过去将夏九家扯到身后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 我 夏九家要好好学习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，以后要当全省状元，全国顶尖，改变世界，造福人类，叫他分心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啊？去，赶紧去找和你承当继队的，别祸害儿童第一。 哼，对不起，再见。 被这么一顿抢白，女生脸皮再厚也挂不住，转身走了。回到座位，夏九家也有点伤怀， 一直以来，也许因为性格高冷，并没有多少男男女女表达爱意，如今却……然而，他们爱的并不是他的人，爱的是他的分数，或者说，爱的是他的题，比爱的是他的钱还要悲哀十倍。 有没有人不看成绩，真正的单纯的由于我本身才喜欢到骨子里的？哎，算了，想这些干什么呀？ 而他后边，沈西也是撑着下颌，静静看着，同时心中思绪翻腾。水晶皮冻拿到第一，如今竟是很受欢迎啊，走到哪儿都有目光，接二连三的收情书。不行，我得加快速度。11月19号周日一大清早，沈西便到336寝，死活拉着夏九家出去玩。夏九家也挺无语，你照第一差23分竟然还总想着玩，心真大。不过沈西魔障了一般，一定要出门玩耍，还管这个叫做发泄负面情绪。而夏九家是这负面情绪的罪魁祸首，有帮助发泄的责任和义务。夏九家十分无奈，只有答应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